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59面，倒数第七行，倒数第七行，从当中看起。煞伤者，杀生致死，或者是伤害其身，这是煞伤两个字。这个现象到处我们都能看得见。昨天有同修把七月份的这个世界上发生的灾难列了个表给我看，七月份有170多件，从这个数目字上来看，今年三月只有40几件，五月、六月、七月每个月增加了，没有想到七月份一个月所发现的，前面三个月加起来还超过，全球天灾人祸。这个地方是说杀伤多半是指的人祸，看这个趋势是每个月频率不断在上升，灾难呢，一次比一次严重，我们应该要有高度的警觉。信息四面八方，各处传过来，我们又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看他？真正学佛人确实像经里面所说的，第一就是要正信，有坚定的信心，学佛入佛门来，地藏大事是皈依。皈依是什么意思？皈依是回头，依是依靠。以往我们没有依靠，也不知道回头，真正是随心所欲，胡作妄为，有意无意造了许许多多的罪孽。现在我们明白，不仅是行为，即使是起心动念已经造业了。善因有善果，恶因有恶报，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在现前这个社会 如同经上所说的一模一样。读这个六品经文啊，32到37品，我们似乎感觉到世尊是为我们现代人所讲的，世尊在3000年前就晓得今天社会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告诉我们要救自己，要救家人，要救这个社会，要救地球，最重要的要有正信啊，正信要有依靠啊，依靠谁？依靠佛菩萨。佛菩萨在哪里？佛菩萨在这一部经啊，这一部经就是我们今天的皈依处啊，我们认真来学习，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来修正自己的心性不善的行为啊，真正做到端心正义我们才能够离开恐怖，离开忧虑，灾难现前不惊不怖，老实念佛求生净土，我们深信不疑，阿弥陀佛决定来接引。啊，杀伤这个事情每个月都有，啊，吞啖，念老在这里举的是畜生。啊，蛇能吞蛙，蛙吃蚯蚓，故曰地相吞啖呐。这个意思，现代人所说的弱肉强食，以为是应该的，不知道都在造罪业。啊，蛇吞青蛙，我们问一问，蛇要不要偿命？因果定律的，欠命的还命，欠债的还钱。国报愁肠，丝毫不爽啊。啊，这个都是欠命的还命的，在动物界里头，我们看到这个问题，想到这个欠命还命，生生世世没完没了，还不清呐。以上诸句名杀生恶啊，这是第一个小段，世间众生都在造杀业，啊，下一段恶业的殃罚。果报现前了， 不知为善，乃至不肯为善。到这是一小段，这一小段是这么进去：不知为善，后受殃法，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亡债，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就这一段经文。啊，戒表造物之过失。以广为不善呢，复杀害生命，这个事情越是福报大的，杀业就越重。那孤守穷奇，那贫穷乞丐，啊，逃犯都是孤独，无父越孤，无子越独。这都是人间非常凄惨的事情啊！小孩没有父亲，年老没有儿子养活，所以说孤苦伶仃，伶仃啊！景心云：“孤者无父母，独者无子女，啊，老年没有人照顾，啊，小时候没有父母照顾，这都非常凄惨，全都是业报啊！啊，聋耳不能听，盲呢眼睛看不见，啊，音。”是哑巴，口不能言啊，阴哑，这个都是口不能言。吃是愚痴，痴呆啊，卧狠卧，我们常讲心狠手辣。啊，妄是弱，身体的衰弱，智力的衰弱，都是属于这一类。狂，我们今天讲神经不正常。上面所说的不信道德了，不肯为善了，这是把这些果报的因说出来了。那么现在这个社会普遍不相信道德，认为古圣先贤所说的伦理道德，那是古代那些帝王用这些手段呢欺骗人民。啊，达到他专制的目的。现在人这样的批评。啊，所以道德没有了。伦理没有了。善行，善行没有了， 啊，那么现在人所崇尚的自由、民主，民主是什么？我自己当家，谁都不能管我，自由，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伦理道德不能规范它了，完全抛弃了。父母师长不能管教他，因为他有自由，他有人权。啊，国家法律也不能规范他，他会钻法律的漏洞。真的，现实社会叫无法无天的，我们了解这些原因，就能够意识到现在只有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方法先前了，就老天来管了。虽然人不相信老天，老天降的这些殃法，你可得要受啊！啊，那就今天所说的自然灾害，我们学佛的人懂得，确定没有所谓自然灾害，大自然是纯净纯善，大自然是无比的美好，自然怎么会给我们带来灾难呢？所以灾难是人为的，是人类不善的心行感召来的这些灾难。啊，就像经上呢常常给我们说的，现在我们把灾难找出来了，它的原因就是十五个字，现在人所造的杀盗淫妄酒恶业，现在人心里所想的贪嗔痴慢疑，这是我因的。现在人情绪所表现的是怨恨恼怒烦，总共十五个字。社会混乱了，地球灾变一场，啊，这是原因呢。对自己的疾病是烦恼，是忧虑，是畏惧，身心不安。表现在外面，这心浮气躁，啊，应对在环境，那就是洪水、火山爆发，地球上温度上升。现在温度异常，啊，热的超过40度，啊，冷的比冬天还要寒冷，啊，零下20-30度，反常啊！这为什么反常？人心反常， 啊，《左传》上有一句话说：“人气场在妖心。”啊，首先是人反常，然后是山河大地反常。正常的人是什么呢？仁义礼智信，这是正常的人。在佛法讲呢，是五戒，啊，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不饮酒，这个人是正常的人。啊，古时候在祭祀大典里面一定要用酒。啊，这酒盛的是什么酒呢？玄酒。玄酒是什么？是干净的水。啊，礼是用这个。啊，所以古人称为水酒啊。啊，敬神。啊，进宾客的。人有德有礼得像个人啊。人要把五戒丢了，把五常丢了，五常是仁义礼智信丢掉了。这叫气场，肠道抛弃掉了。社会变成什么？妖形、妖魔鬼怪全出来了。啊，人反常，妖魔鬼怪出现。啊，古人说的那个话，看看我们现前的社会，不就是这样的吗？啊，几千年前就说的那么清楚吗？啊，今天社会出问题，许许多多至死人人都在着急，寻求化解的方法。啊，恢复正常的方法，我也遇到不少人。啊，我们很冷静，很细心去观察。今天的社会灾难，真正的源头只有一个，我们把祖宗的教诲疏忽了。不但是疏忽了，可以说遗弃了，把它丢掉了，不要它了。现在出事了，那要怎么解决？怎么挽回？还得乖乖的真正忏悔，把老祖宗东西请回来，问题就解决了。啊，在中国，老祖宗教给我们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就把这个东西找回来，中国的社会就恢复到太平盛世。啊，在大乘佛法里面，只要把三规五戒十善找回来， 问题就解决了。几个人真正的救活，几个人真正回头啊？啊，几个人能够有诚意，有恭敬心，来对待古圣先王佛菩萨的教诲，我们想想，早年在我们年轻的时代，亲近一位长者，表现出来的诚信比古人是比不上啊，比今人那要强得很多啊，我们的态度谦虚真诚恭敬啊，言语简洁，写的文字规规矩矩，一笔一画没有潦草的，啊，古时候的人看什么？看人心端正、诚实、恭敬，他看什么？字写的好坏没关系，一笔一画整整齐齐，这叫敬。啊，我们诸位细细看印光老法师的字，他不是个书法家，你细心看他的字，他的字一笔一画很恭敬，这比书法家还可贵，不是？他真心流露，书法家是艺术品，啊，字虽然好看，但是用恭真诚恭敬的，那比不上印光法师。啊，印光法师字虽然不是很好看的，不是各书法家不，可是他那个精神，书法家比不上。啊，从他文字里头看出他教别人诚信，他自己做到了。啊，一笔一画绝不苟且。啊，我们在现代人当中，我每天也在写过的东西很多，没有一个是一笔一画恭敬心写来的。啊，古时候你要参加考试，那考试官你就看到你的卷子写的潦草啊，不看了，就不要你了。那他头一个是看这个，就看你有没有诚信，没有诚信再好的文章也不去。那为什么？你的才和的文行啊，你的德没有啊，取人第一个是取德，才是在第二啊，你头一关就过不去了。 那现在人不也是，这没关系，像印光法师那样，一笔一画，整整齐齐，恭恭敬敬，那就是第一等。事出世间法，都从恭敬当中求得。没有恭敬心，你命里头有这个财啊，有富贵啊，但是你的富贵享不久。啊，命里头没有深厚的积德，往往一生都保不住。啊，享受几年，晚年身败名裂，那就福太薄了，不知道惜福啊。有佛的时候尽量去想，想完了就没有了，晚年可怜了啊。世尊一生教人惜福啊，他自己做个人看了，用现在的话说，决定不浪费。我们在经典上可以看到释迦牟尼佛的心意，所受种种的殃罚，殃是祸，罚是罪，都在我们身体上，都在我们心念上。的人活在世间多可怜多苦，佛菩萨虽然大慈大悲，这种罪孽自作自受啊，没有人能够代替。接着下面举尊贵，啊，这个等等，如经上所说，岂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从哪来的？借由叙事慈孝修善积德所致。啊，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表为善之德，弥行作恶之事，用善恶做两个对比。啊，我们看到印象就更深了。啊，尊贵豪富，这是世间富贵之人。贵是说在社会上有地位。啊，富是拥有财富。啊，这是世人心目当中所希望得到的。啊，我们一般人讲做大官发大财啊。啊，有时候不能兼得，贵而不富，富而不贵。现在这个社会啊，富贵好像整合成一体了， 古时候不是这样的。啊，古时候贵一定是有德有才华。啊，不一定富有。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很多名臣啊，退休之后两袖清风，啊，过一般普通人的物质生活，很多。啊，做官要做清官啊，不能贪图贿赂啊。啊，做官你的收入是有限的，国家给你的俸禄，你怎么可能发财？你发财的财从哪来的？肯定有问题。啊，古时候学而优则仕，这个仕就是做官了。啊，现在不是的。现在社会变了。中国古代社会把读书人排在第一位，士农工商，农民排在第二，工人摆在第三，商人摆在最后。商人在古时候社会拥有财富再多，亿万财富啊，在这个聚会里面，他的坐席是坐下面，啊，首席是这第一桌的时候，那读书人可能是个穷秀才，家里吃饭的问题。啊，社会崇尚道德，啊，不崇尚财富啊，所以他社会安定，啊，人民上不争，没有竞争。啊，他社会安定。现在社会崇尚竞争，啊，所以竞争上升就是斗争。我们常常听说有所谓权力斗争，争权夺利。啊，古人讲的是谦让，有学问，有道德，一生不做官，干什么呢？教学。世出世间圣人，都走这条路。教学的功德大啊，为什么呢？他为国家、为社会、为天下培养人才，这个功德多大啊！所以教学是做最伟大的事业啊，也是最自在最快乐的事业啊。方东梅先生所说的 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啊，现在教学比古时候教学更快乐。为什么？古时候教学学生在眼前呢，现在用网络用电视，学生不在眼前。啊，真正有缘的学生，啊，真正有志，立志好学。啊，希望这在这一生当中，成圣成贤，成佛成菩萨，不必在身边面对面不必。啊，用网络用电视。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啊，古人也有少，所谓私塾弟子，在中国从孟子是第一个。孟子好学，仰慕孔子。孔子已经过世了，怎么办呢？孔子的著作在啊，他找到孔子的著作，读孔子的书，学孔子，有疑问呢，向孔子的学生请教啊，在那个时候孔子的学生还有，他学得很成功啊，中国和在后世称孔子为至圣先师，称孟子为亚圣啊，第二个圣人了，而不是孔子当年在世那个七十二贤人，不是的，是孟子。那换一句话说，孟子的成就超过七十二贤人。啊，他开这个例子，这个例子开得好啊。我们找不到老师，找古人呐、啊。学儒找孔子去。啊，像孟子一样的好学，就能成功。啊，学佛别找别人，找释迦牟尼佛。那学净土找阿弥陀佛，找别人干什么？啊，经典都在吗？你好好的读吗？啊，要有信心，一遍一遍的读，遍遍都有体会，你才能深入啊。什么时候你能够解经典里面的真实义？你妄念没有了，给诸位说，妄念没有了，就是你的业障消尽了，你的真心显露了，你用真心来度佛经，那就是真佛来给你说法，你才能入佛境界，你就成佛了。啊，一般人听经读经为什么成不了佛？妄念太多了，意见太多了，啊，你不是用沉浸心，你是用疑惑心，疑惑心怎么能解圣人的意思？其实圣人意思是什么？是自己自信真实意。啊，圣人的经教是自信里流出来的。你现在不用妄心，你用真心，真心就是自信。 啊，你用自信看自信里流出来的，哪有看不懂道理？你就全懂了，就这么个道理啊。那佛是谁？佛是自己啊，不是别人啊。阿弥陀佛是自性就，释迦牟尼佛是自性的清净慈悲。一切法不离自性，佛菩萨也不例外。佛法成为内学，人人平等啊，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这个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问题，这句话你听懂了没有？啊，一切法从心想生，你看这讲的不都是对吗？心想善，你就得尊贵豪富啊，贤明智勇，你就得这个啊。心行不善，那你就得到的是盲聋喑哑。啊，贫穷孤独，就得这些果报啊。今天社会堕胎的风气非常盛行，他得什么果报？他就得的是孤独、贫穷、孤独，他得这个报啊！他将来投胎的时候到人道，父母双亡，为什么？你前世杀小孩啊，你得这个报啊！到老的时候，你没有儿女，没有人奉养，世间人。不晓得这个道理，不知道事实真相啊！啊，知道事实真相，这事情该能做吗？缺德太甚了。现在社会大家不要儿女啊，儿女是老累赘，到将来自己老的时候没人奉养，老人怎么样呢？我们常常听到老人院里头常常有老人自杀，自杀解决不了问题啊！他生生世世要受这个果报啊！什么时候这个债能还清呢？全是自作自受。所以这一段讲的尊贵豪富，贤明智勇才达，乃人中贤智之士啊，圣人贤人，有聪明才智之士。但是这些人不一定有富贵啊，长者一兼二者， 尊贵也可以成长者，年岁大了啊，豪富也可以成长者，贤明才达都可以成为长者啊。但是在古时候，一般是40以上啊，才能够，别人才能够用这个尊敬的称呼你。啊，乃集才聚德者之通称，又为年长多才之称号。啊，世间富贵贤知之人，皆由过去世中行此尽孝啊，修善积德所致。就把因说出来了啊！我们要想得到这个世间这个善果啊，尊贵豪富都是善果所有一切善行，它的根就是孝道。佛法是四道，四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观经佛所讲的敬业三福，是一切佛法的大根大本。佛说得很清楚，这三条确确实实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的敬业真因。任何菩萨修行成佛都是以这个为根本，没有这个根本他就不能成就啊。你说多重要啊？第一句孝养父母，第二句奉师师长，在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头一条啊，四句啊。孝亲摆在第一了，尊师摆在第二了。于是我们就明白了，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他的弟子们向四面八方去传教啊，去教学，只有传到中国这一支真正成功，所谓茁壮开花结果。为什么？中国自古以来讲孝道，讲求孝亲尊师，所以佛法遇到这样的缘，就好像植物遇到这么好的这块土壤，有利于它生长啊。 他在这里培植成功了，啊，印度反而没有了。啊，这些事实真相，我们都要深深去观察，去思维。啊，然后知道孝亲尊师的重要性，不能不认真学习。没有真正孝亲尊师的心，孔孟来教你，佛菩萨来教你，你都学不会。怎么学也学不像，原因自己不能不知道。实在是，老师教导我们是缘，因是什么？因是自己本具的。中国圣贤告诉我们，人性本善，那是因。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是因。本来是佛吗？那诸佛菩萨帮助我们什么呢？帮助我们去做佛，回归到本来是佛。你本来不是佛，他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因为你本来是佛。这真因啊。啊，所以我们要懂得自爱，要懂得自重。啊，自己本来是圣，本来是贤，本来是佛，本来是菩萨。啊，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于是就升起惭愧心、忏悔心。啊，才真正回得了头来。啊，回头就是。行此，行事是行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什么是第一个标准？永恒的标准就是慈悲。啊，所以古人论佛法，什么是佛？祖师大德们说，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这就是佛。啊，慈悲是爱啊。方便是把这个爱怎么样表达出来，方式方法。用什么方法表达出来？以是最适合的方法，所以方法没有一定啊，最适合的方法啊，最善巧的方法，这叫方便啊。一片慈悲清净的慈悲，平等的慈悲，啊，真诚的慈悲，对 一切人。一切法这就是佛，世间这些富贵闲置之人，过去行此尽孝，修善积德，今天他在社会上有这么高的地位，拥有这么多的财富，我们看到了，我们对他尊敬的，尊敬的什么？尊敬他过去生中行此尽孝修善积德啊！可是这一生当中，他运气不好，没有遇到好的老师教导他，他迷了他的慈孝心没有了行善积德的愿呢也淡化了，他不知道怎么做法。所以有地位有财富是福福报，怎样运用他的地位运用他的财富，那是智慧。所以这是世间法，佛不这样教导我们。佛要用这个方法教导我们，那佛应该做国王去，贵为天子世先做国王，或者世先做大夫长者像中国的范例，经商三居三散发了大财，然后把财通通救济平民散光了，从小生意慢慢又做起，做几年又发了，发了之后有大布施中国人供奉他为财神呢，有道理跟佛经上讲的越施越多那个发起来越发越快对，第一次做生意，辛辛苦苦做了十年，一千来了，马上就发掉了。第二次从小本生意再来，五年就发了。第三次的时候呢，两三年就发了，就越来越快。所以用钱是智慧呀有钱是福报不会用的呢造业国报在三途有权有势不会用也会造业所以诸佛菩萨多半呢都是世现出家真的一切放下了，从事于教学的工作，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上书之因果不虚，那世间所见之事前面举穷奇乃至于王狂乃央法中之意见者 啊，这都是他的花苞，我们看到的。而未知受宗之后，其苦尤为深之。啊，我今天早晨看到一份呢，这是有同修给我的一份资料，大概拿了好几天，我今天才有时间翻来看过，是辽宁沈阳两位同修，内蒙赤峰啊有一位同修，这三个人到香港来看我。没有单独谈话，他写了这份东西给我，告诉我一桩事情。带来了一片光碟啊，说的是中日战争双方在战争当中死亡的这些将军士兵啊，还有平民战役里头啊伤亡的很多，现在在阴间里天天还在打仗，还没停下来。这个事情我们能够体会到，在战争那个时代，战争结束好多年，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十几年，哎，常常还做梦做逃难。还是打仗，那这是我们自己有的经验呢。啊，我也就是大概最近十几二十年没有做梦战争的时候了。以前有啊，刚学佛的时候都有啊。你说这印象多深刻？那么在战场上死亡的，他就在打仗，死了，鬼还是打仗。他们现在还在打。苦不堪言呐！啊，打得太久了，不想再打了，玩厌了，不想打了，想和平，啊，想求超度。啊，罪业深重的，都到地狱了，到地狱去了。啊，那就受刑罚了。啊，我们看了唐太宗的一个观点，不要去讨论这个观点的性质，是人是鬼，这个不要紧。我们不去理会这个，我们只注重他透的信息。他透的什么信息呢？做帝王造地狱业，还是要堕地狱受罪？我们只记这一句就行了，对我们就受用。不是说做了皇帝啊，杀人就没罪啊，杀人要偿命啊，欠债要还钱啊，做帝王也不能避免啊。隋朝末年社会动乱啊，他劝他父亲起义啊，平定了动乱，他父亲做了皇帝。我们在历史上 这个记载看得很清楚。他父亲是在讲没有一丝造反了，就是他在鼓动的。所以唐代确实是从他而来的。他很聪明，武艺高强啊，16岁做将军啊，28岁做皇帝。他给我们透露信息，其实统一天下，那个时候讲天下了，不讲国家了，统一天下，不必用战争做手段了，用文化可以。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信息。他是用文化来统一天下，让我们马上就联想到，在中国历史上有例子啊。可惜他当时没想到啊。3800年前，我们现在说，3800年前，汤王陈汤，那时候是诸侯国，都是小国，他的国只有70里，他的范围只有70里，70里而望天下，当时天下有几百个诸侯国都听他的话。他就变成了大一统的首领。为什么？他的国家治理得好，别人到那去了都欢喜，都向他学习。没有用武力周文王也是小国，100里，方圆100里，我们看到历史上就800诸侯都服他了，尊称他为天子。那个时候尊称天子不是他真正统一的政权，不是的，是每一个诸侯国都听他的，都服从他，他有德行，所以用文化的力量来统治国家不分大小，只要你做得好，每一个人都向你学习。这就不造地狱业用战争的手段是统一了，统一了，说老实话还是命中所有的，以和平不用这个手段，用另外一个手段可以做到。那个时候他的父亲在隋朝是地方官员，像现在的一个省长，你能把这个省治理得好，大家都服从你，都听你的，你不就变成天子了？所以他死了以后受这个罪，他才觉悟了，错了，造了地狱业，应该要受地狱罪。中国在夏商周特别是陈汤跟周文王是最好的榜样用文化， 用道德，用仁义，啊，而不用武力。啊，陈汤600年了，周朝800年了，祖宗积德了，啊，自己不忘祖宗的教训。能够成为天子，能够享国几百年，过去王老师告诉我，周家定的法非常完备啊，老师那时候告诉我，就周易，劝我这个书一定要看。我对于政治没兴趣。啊，老师劝我很多次，我从来没看过。老师告诉我，如果周朝的子孙世世代代都遵守周礼去做，对不对？现在中国还是周朝，他说他这一部法典就等于是现在讲宪法了，治国的一套理念了，啊，在全世界首屈一指，在周公做的，为什么做得这么好？念念为人民着想，没有为自己着想。啊，所以周公是孔夫子心目当中最佩服的一个人。啊，孔子确实想学周公啊，没那个福报，啊，没有人肯用他。他自己坚持道德仁义礼。这个规范不用不正当的手段去取得政权，如果孔子那时候搞革命夺取个政权很容易，他的学生里头能干的人很多啊，决定不搞这个事情啊，你们国君肯用我，我替你做事，不肯用就离开了啊，这是圣人啊，像佛家讲的这个戒律，不做过罪，不谤过主啊，不漏过税，不犯过制啊，坚持一定做到啊，这是圣贤。啊，为国家，为民族，做最好的事情，不一定要执政。啊，教育会做得更好。啊，替国家培养人才，这是大德了。所以受宗之后啊，入其幽冥，这是罪报啊！无痛无烧啊，这无烧啊！啊，无痛是我们世间的果报啊，无痛无烧是来世三途果报。啊，即常云之冥途，冥是轨道啊， 明戒，总指三恶道。啊，别指鬼去与地狱。啊，如慧疏云，幽冥是为民途黄泉也。啊，果报在恶鬼地狱。啊，人生短短的几十年当中，真正是迷惑颠倒，造这样的罪业。现代人为什么敢造？他不相信。实在是，我们在旁边冷眼旁观，他真不相信吗？未必然也。他什么心态呢？半信半疑。所以干了，精神恍惚，心里也不安，是不是真有？万一真有怎么办？还是没有的最好吧。啊，这是现在人的心态。那要是说没有，哎，真的有很多这些事情发生，你没法子解释啊，甚至这些事情就发在他身边，他的亲朋好友，他能不相信吗？相信有没有证据啊？不信他有这么多现象啊，到底是有是没有，总是打好多问号在那里。啊，可是死了之后，这个谜语就解开了。怎么解开了？他来附体，那找超度了，那求超度了。啊，这些事情几乎在全世界我们都遇到啊。啊，我遇到很多，我曾经问他，问这个附体的这些灵鬼，我说你们来找我干什么？为什么不去找别人？他说了一句话很妙，他因为你相信。他来找我，好，是因为我信，他来找我。我要不信的，他找我没用了。为什么不给他超度？啊，我相信，所以来找我，我就给你列个牌位。啊，欢迎大家一起来共修。啊，我这里没有特别发挥，啊，就是讲经念佛，啊，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共修。三恶道的业因一定要知道，啊，佛讲得很清楚。总的原因就是贪嗔痴慢疑，叫五毒啊！啊，贪心过鬼道，那鬼是贪啊！人要是贪婪，跟鬼就特别有缘。他感应啊，愚痴是畜生，愚痴是真妄邪正是非利害，他分不清楚 他看到眼前的小利，不知道后头有大害。啊，如果人有聪明智慧的人，看到眼前小利，后头有大害，这小利都不干，不要了。啊，他看得清楚啊。啊，嗔恚地狱道的原因。啊，人一定要学到慈悲，慈悲。要学到谦虚。要能够忍让。这是修善积德了啊，处处跟别人争，果报在三途，你就是争道了，你能享受几天啊，唐太宗这个好例子。他的尊贵是争来的。啊，是拼命争过来的。也不过享受23年。他只做了23年皇帝，傲慢，跟怀疑，三恶道统统都有，恶鬼畜生地狱统统都有，佛给我们讲的，这是五毒啊。这一品经很长，把这五毒讲得很详细。啊，杀盗淫妄酒里头，每一条里头都具足五毒。应该有高度的警觉，这几句总指三恶道，下面转身受身改行易道，这是讲轮回。一个人如果不能往生，那这就是六道里头的真实状况。这个地方有举例子啊，会俗曰：脱人身，受鬼畜生等身，故云转身受身。四身转变，云改行。六道生死，云一道。四身胎卵石化啊，例如蛇麻雀身。这畜生道，这一生是麻雀，麻雀死了，他还在畜生道，但是他现在是狗身，到狗那儿投胎了，啊，这改行，麻雀身改成狗身， 再从人道转为畜生道，这一道啊，众生轮回于六道之中啊，这些事情，我早年在美国，有个同学送了一份资料给我看，是完全是外国人搞的，说人有很多人前世是从畜生道转过来的，说明六道里头舍身受身这个事情不是假的。杀业重的人，他投胎变成小动物，云飞软度啊，像我们常常看到在水面上走的小虫，我们叫浮游。浮游的寿命只有几个小时，叫朝生暮死啊。甚至每一天生死很多次，叫万死万生啊。佛经上讲的生死疲劳。这些现象在我们面前表什么法呢？告诉我们，生死无常，生死之苦啊，它永远迷啊，它不会救我。忙着生死，没有机会听经念佛，佛菩萨来度都度不了，业障习气太重。六道除佛菩萨之外，阿罗汉很清楚，阿罗汉把见思烦恼放下了，六道里面的时空维次突破了，他看得清楚，看得明白，他超越六道了。那现代的科学家有一些也向这个方向提出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科学肯定会从物质转变到精神。现在科学是以物质为对象， 将来会转移到前生。啊，会发现精神跟物质是一桩事情，而且永远分不开啊。啊，那么现在科学的麻烦，偏重物质，忽略精神，相信物质，不相信精神。那今天出的这些问题，他们不能够解决。啊，新的一批科学家，他们不排斥精神，知道精神会影响物质现象。啊，这些研究的成果，如果被普遍的肯定，对化解灾难，恢复正常秩序啊，肯定有很大的帮助。经上讲的泥泥就是地狱，云飞是飞虫，蠕动是爬虫。啊，小的飞虫，小的爬虫。这个都是寿命非常短暂的。啊，展现出不善业的果报啊，让我们亲眼看见。时间再短，在他来说，他是一世啊。他活着有什么意思？他受报的。佛说的一句话说得好：“人生酬业。”这小动物是酬偿他业报的。下面的经文是比喻，譬如世间牢狱，居苦极险，用这个来做比喻。啊，家乡俗语，譬如王法，者隐于矿，报亲在前。重苦在后啊！啊，像法律制裁一样，先审判，啊，判你徒刑，有期有无期的。啊，最严重的判死刑，死刑没有执行之前，所以绝了手铐啊，让你行动不自由。这是经上讲的五痛啊，啊，到最后宣判死刑的时候，这是最痛苦的时候，果报。啊，以这个来做比喻，先现报，后入地狱，这些事情我们稍微冷静 头脑冷静，细心观察，全在眼前。啊，造罪孽深重的人，你首先看到他精神失常，他造作罪业，啊，身体呈现的病痛，这就无痛啊。啊，对应在我们身上，死了以后，地狱去了。啊，地狱变相图，姜老师画得不错啊。啊，他完全是以道家。日历宝钞作为底本画出来的，啊，有一些同学看过，告诉我这个画画得很文明啊，真正地狱。比这个可怕十倍都不止啊。我们相信。啊，而且地狱天天在增加。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它不是定法。啊，古时候没有原子弹了，现在原子弹也在地狱。那个爆发的时候，人整个变成灰了，在地狱受这个刑罚。那个灰慢慢聚集起来，又变成人形，再一次爆炸，又变成灰了。到什么时候才完了了？没完没了。谁受这种地狱刑罚？制造原子弹的人，去发射原子弹的人，你这样杀人呢？你将来自己受这个报啊！所以现在的这个地狱很多新点。从前没有的，现在都有啊！啊，我们现在佛经上讲的这个原理原则，一切法从心想生，很多新的地狱，还有生物化学、杀人的，你都受着果报。啊，古时候这生物研究的时候没有找这些动物天天杀它了，你天天在做实验，你要不要受这果报？你杀青蛙，你杀老鼠，没有一样不受过报的呀。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懂得。那么我们生病怎么办？如何治疗？如果你真正信佛，你相信 一切法从心想生，只要相信这一句就行了。我们的疾病是不善念头生的，是从贪嗔痴慢疑生的。我今天把贪嗔痴慢疑都断掉，病能不能好？肯定能好。为什么？你每个细胞恢复正常，正常就是最健康。这不是迷信啊，这是事实真相啊。真正相信，信，让我们过去想到从前农村啊，我们小时候，民国初年，乡下人治病，求佛菩萨啊，香炉里头包一点香灰，回来吃了，哎，病果然好了。那是香灰治好的吗？现在我们不是，信心，真诚心，信心把病治好了啊，香灰不过是个影子而已，不是没有道理，有道理啊！啊，再好的医药，如果你对他不相信，你吃下去不管用。为什么？没信，对他有怀疑。所以佛说，信为道源功德母啊，无量无边的功德都从信心里头出生的。那病治好是功德了啊，离开了信心，一法不能建立。啊，事法佛法全都建立在坚强的信心基础上。啊，众生造的业报，决定是你先看到现报、现世报，然后你看到他的果报、善途。啊，故曰吉星。啊，即性是三途果报，其意味坐卧受报，先受现世情报，现世情报今天灾难啊，天灾人祸，你遭受这些死难，这是花报，那现世报，死了以后，身后啊。佛受众报啊，如王法中惩治罪犯，先至狱中，先把你关到监牢狱去啊，给你戴上手镣脚铐啊，你就受到苦了啊，这是比喻现世的苦报，最后呢，处以极刑，断其生命。啊，古时候斩首。这个比喻，地狱，地狱之苦啊，如火焚身也。啊，道家相信有地狱，佛教也讲到地狱。啊，其他的宗教虽然没有说六道，都说地狱。啊，伊斯兰教有天堂，有地狱。 而且地狱呢，我们细心去看别的宗教，它也是一片火海。啊，大致上啊都相同，一片火海啊，如火焚身啊。又死后堕入三途，啊，这个三途，泥泥就是地狱，禽兽。云飞软动之类，这是畜生道啊！地狱有苦，故曰寂静。三恶道里头，地狱道最苦，地狱非常的复杂。浑身秘境见汉仪啊，位仪作为浑身金师啊，无量寿经超越有云，第六识名浑身，第八识曰金师，金词命金及第八阿赖耶识，乃去后来先做主人者，故曰命尽呐。阿赖耶，世俗人称作灵魂，啊，佛家称为阿赖耶。啊，八个识里头，他最后一个，他第八。啊，也称为本识。为什么？前面七识是从他升起的，他是根本。啊，古德又称他为明镜，此第八识相啊，第八识相思相许真的是相思相许啊，这是他的现象，他存在的时间非常非常短暂，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那个一念啊，一弹指，他已经生灭320兆次，要晓得每一次都是独立的，于前于后都不相干，但是他的麻烦事情他想去想啊，前念灭了，后念有生，永远不断啊，到什么时候他断了呢？成佛就断了啊，佛法说他是无实无明，无实无明就是阿赖耶啊。我们平常在讲习当中所说的起心动念，就是阿赖耶识。啊，起心动念我们自己并不知道 我们都听佛说的。谁看到他起心动念，在经上常讲八地菩萨，八地菩萨看到他起心动念，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下一堂接着这个地方讲。